Book 2 81 81 81 الماضي 1 过去时 1 过去时 1 يكتب 写字 书写， 写字，书写。 هو كتب خطابا. 他写了一封信。 他写了一封信。 وكتبت هي بطاقة. 他写了一个明信片。 他写了一个明信片。 يقرأ 读书看书 读书看书 هو قرأ مجلة مصورة 他读了一本画报 他读了一本画报 وقرأت هي كتابا 他读了一本书 他读了一本书 يأخذ 拿取收到吃用乘坐 拿取收到吃用乘坐 هو أخذ سيجارة. 他吸了一支香烟他抽了一支香烟 他吸了一支香烟 هي أخذت قطعة شوكولاتة. 他吃了一块巧克力 他吃了一块巧克力 هو ما كان وفيا ولكن هي كانت وفية 他对他不忠诚但是他对他忠诚 他对他不忠诚但是他对他忠诚 هو كان كسولا ولكن هي كانتمجتهدة 他很懒但是他勤劳 他很懒但是他勤劳 هو كان فقيرا ولكن هي كانت غنية 他很穷但是他有钱 他很穷但是他有钱。 هو ما كان لديه مال بل ديون 他没有钱还有债务 他没有钱还有债务 هو ما كان محظوظا بل منحوسا 他没有好运气还很倒霉 他没有好运气还很倒霉 هو ما كان ناجحا بل فاشلا 他没成功还很失败 他没成功还很失败 هو ما كان راضيا بل كان مستاء 他不满意而且很不满足 他不满意而且很不满足 هو ما كان سعيدا بل كان تعيسا 他不开心而且很不幸福 他不开心而且很不幸福。 هو ما كان ودودا بل كان غير ودود 他让人没有好感而且惹人厌 他让人没有好感而且惹人厌